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有点晚了哈，我们是到差不多到四十，我们讲半个小时，我们到12:10结束好吗？啊，今天好。那我们这一讲呢，是从文革结束之后，我们看到到现在差不多多少年了？从我们所谓改革开放多少年了？按七八年来扣算，就40年对吧？40年，这40年对于教会来讲呢？我们把它画几个期，我们呢今天先讲到第一个时期哈，第一个时期呢到哪里结束呢？有两个标志性事件，第一个事件呢是1989，啊，1989-64，啊，既是整个国家的历史的一个扭转点，那么也其实对教会呢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扭转点。那么我们可以把1978到1989啊。差不多10年、11年，对吧？这样一个历史啊，但看作是呢，基要派的复兴的十年啊，基要派的复兴的十年。这十年当中呢，主要是家庭、乡村家庭教会的复兴，城市家庭教会呢是作为一些典型的，就很有意思哈。这十年当中的教会的复兴呢，主要是在乡村地区。从这个规模、人数、这个运动来看，都是在乡村地区，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因为改革开放也是有那么一点叫做什么，从乡村到城市，是吧？也是叫这个从乡村到城市，而且都跟安徽有关，是吧？是吧？是不是跟安徽有关？啊，你们都还记得改革开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制是从哪里开始的？安徽嘛，对吧？安徽嘛，哈，安徽小岗村嘛，哈。那么这个世俗社会的一个转变，是从乡村开始有一点活力和放松，这样子开始慢慢的影响到城市，对吧？那么教会也是一样的，也是从乡村教会的复兴慢慢的影响到城市。那么乡村呢，有几个很大的点哈，刚才比森长老提到。河南教会、安徽教会和温州教会，啊，那这三个呢是中国家庭教会这个十年的基要派教会的大复兴当中呢，乡村教会复兴呢三个最重要的省份。但除此之外呢，福建呢、山东啊、山西啊、东北啊，都是有教会复兴的啊，并不只有这三个省，但是这三个省是最突出的啊，是最突出的。待会儿我们再看他们的情况啊。但是城市教会呢，你知道我们说了哈，49年之前中国教会的中心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呢？是在城市，对吧？49年前的中国教会的中心是在城市，特别是在沿海一带啊，因为内地的教会都相对要少一些嘛，教会的力量中心都是集中在从福建往上，然后到浙江、上海，然后再往前到天津、北京，对吧？都是这一圈是中国教会的重心所在地。所以因此呢，49年前，然后到了50年代、60年代坐牢的这一大批的仆人，其实大部分呢也都是在这一圈的城市里面。所以呢，80年代的复兴呢很有意思。作为这种复兴里面的标杆的人物的话呢，实际上是大城市当中的这几间教会和一些传道人。但是整个教会的复兴运动的中心呢是在乡村，城市里面的呢，王明道其实没有再带教会了，因为他回到上海自己的儿子的家里住了。我们以前提过，80年。这个邓小平答应这个卡特的，就是要在80年春节之前放他，所以在80年1月，大概1月9号把他放出来的，他就回到上海了。他王明道主要是作为一个精神的榜样，在影响着中国家庭教会，但是他没有在牧会了。那么出来的在牧会的影响最大的呢，也是称为是北边南边两个，一个就是北京的袁向成，袁向成带领的教会叫北塔寺教会，对吧？在北塔寺。然后呢，南边广州的林献高带领的教会呢是在大马寨，对吧？所 所以大马，那所以这个广州的大马站教会和北京的北塔寺教会就成为一南一北呢，在这个都是中心大城市，对不对？啊，这个虽然人数并不多，要跟乡村教会相比，人数并不多，因为那个时候有什么？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你也有会堂，但是呢，也很感恩哈。中国这几个80年代之后，在城市当中，然后我们说了78年到80年，这些陆陆续续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了一大批的传道人，其中有一些呢是去了海外，但是大部分放下来之后都留在国内，啊，然后他们呢又在大，基本上都在大城市里面，在大城市里面，你想那个时候的环境，你想现在的环境都不是那么的好，那个时候更严酷，对吧？但是呢很有意思，第一呢，为什么说他们是标杆的人物呢？我就有两个因素哈。第一，他们都是坐过牢的，坐了几十年牢，你再抓他也没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坐过牢的人在这儿再建一建教会，基本上就装着没看见了。那是因为人家有那个见证在，坐了几十年牢，像那个林献高的大马站，从80年82年开始到83年，几次说关关关关关，然后好几次的那个，但是后面还是越来越大啊，然后当地政府也睁只眼闭只眼了。所以呢，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子的，教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够走到一个地步，就是让人家睁只眼闭只眼，然后你必须要付代价，付到一定的地步，然后人家才装着没看见你，对不对？没有这个的话不可能，那其他哪个小地方碰一下就给你抓了，哪有这种事情？但是袁湘成、林献高还有杨新飞在那个在厦门，这些都是从来其实没有断过，从80年代恢复教会到现在就没有断过啊。那还有一点呢也很有意思哈，就是跟教产也有关系啊，跟家产也有关系哈。这个我每次去香港的时候，我就很感慨哈，香港有很多的教会，而且香港有很多的机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很多的教产，他们这儿一栋楼，那儿一栋楼，那个地方一块地，那个地方一个好大的什么什么度假村啊，不叫度假村，就是叫什么，就是做营会的那种哈，在这个地方一个，那地方一个，你知道那些是怎么来的吗？其实不是单单靠香港教会自己奉献的，是49年的时候大陆教会撤到香港去，把积累了100年的教产都带到香港了，所以在香港这儿买一块地，那儿买一块地，这修一个房，那修一个房，所以到香港就成为福音基地，你知道吗？啊，福音基地，没有这个积累，不可能的。香港跟纽约一样，或者跟现在上海一样，哪有钱你能够，现在就算政府给你说，哎，这个现在放开了，可以建教堂，我们哪有钱建教堂？成都市内多少钱？多少钱一亩地？你知道吗？对吧？你根本做不了。但是那些教会，所以教会是一个什么？不但是一个时代是众圣徒，而且是历代的教会其实的一个积累。没有那个积累，你做不到。我曾经有一次在台湾去那个台湾的那个台神哈，台湾神学院。然后到台神的时候，不好听吗？啊，为什么笑呢？啊，他们是在整个一座山上的阳明山啊，你知道阳明山最贵的地方。但是当时为什么？当时好啊，风景好漂亮啊，在那个地方读书，你根本不想毕业。啊，对。那最早他就跟我讲，宣教士在那里怎么样？最早是坟山，是当地的人都不要的地方，都不要的地方。所以宣教士就花钱，花钱也不算很多，买了一大片坟山，现在就值钱了，现在就值钱。所以好，所以呢，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回过头来哈，林献高，杨新飞，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院子在做教会，啊，就是不但是出来了坐过牢，有过这个，而且家大业大，知道吗？家大业大，他整个家就是楼上楼下前院后院就可以坐500-600人，啊，每个房间里面都是人，跟我们一样放个电视机啊。 所以这几个这个教会很有意思，就是他就是把全家都奉献出来的，刚好有个院子啊。没有这个的话，你在80年代90年代怎么可能没有经过这个2000年之后城市教会从家庭转到这个会堂来，这个是最近10年才发生的事，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候人家家比较大，家庭教会，但是人家家里可以坐500人。所以这是上帝很特别的预备，就那么几个点，除了这没了，你不可能，这是个例，全国就这么几个教会是这样子的，地方又大，然后呢又睁只眼闭只眼，然后呢又发挥影响。所以呢这个可以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八十年代的城市教会呢，这几个点呢其实叫做事实上是一种孤岛，因为它是过去留下来的在大城市当中的孤岛的这个像城市教会。但是整个的福音运动呢是在乡村这样子开始的。89年是一个转折点。89年的64是整个我们下一次再会讲到另一个主题，就是89年之后的中国教会直到今天的一个转变，还没有完成，正在转变，还没有彻底完成的一个转变，就是从基要派到福音派的转变，所以我们下次会来讲，我们说的基要派的信仰是19年前基要派跟自由派之争，对不对？好，那我们也讲到这一个19世纪的整到20世纪的整个西方教会的这种大的画面，那我们稍微讲一点说整个世界的在我们帝国，我们19年之后彻底都封闭了，对不对？但是在英美呢，在整个全球呢，再一次有一个这个大的画面的变化。这个大的画面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基要派向福音派的转变啊。那么在我们说了，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自由派的天下，然后基要派起来捍卫说我们相信圣经每个字都是对的，对吧？都是上帝无误的启示，我们相信这个古老的超自然的信仰，这个世界是神奇的，这是一个神奇世界，因为这世界有神，对吧？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世界，不是这个万物自然，不是按照理性和科学来理解的一个自然的世界，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世界。所以基要派就坚持这一点。但是我们上一次呢也讲到一点，慢慢的基要派呢也是在这种跟自由派的抗衡当中，我们讲了自由派有两个特点，第一呢他们不再相信圣经全文性，但是第二他们非常的关注时代的变迁，对吧？他们对这种时代的变迁 带给信仰的冲击，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是面对这种时代的冲击的时候呢，他们就通过修改信仰来面对这个冲击，对不对？好，可是基要派说不，我要坚持，基要派是保守派，对不对？但是保守派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是什么呢？是我什么都不改啊。什么都不改是不是好的呢？在信仰的根基上什么都不改是好的，但是基要派最后就会变成我什么都不改，会堂就是会堂，会堂必须用长板凳，用像你们这种就是现代派的教会，你明白吗？你知道现代派教会都是用我们这种板凳椅子，老教会都是长椅子，对不对？我的意思，我只举个例子啊，保守派的意思是我们要保守，绝对什么有电视，绝对用电视是自由派，对吧？看电视这绝对是自由派，对吧？然后还等等等等等等，总之呢，他们的保守呢，从最基要的信仰的真理，到整个就是有一点刻舟求剑的保守，就是我们刚才我讲到说的，第一重新认识福音，那么第二要认识福音的在时代的促进性。有些东西是不能够变的，永远都不能变的，是这个福音的本质，对吧？但是面对每一个时代的时候，你一定是会要回应这个时代的。但是当保守派不回应这个时代啊，他们完全不关心社会的公义。你知道20世纪人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20世纪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吧？而且不只是翻一次。10年翻过来又翻天覆地，再10年又翻天覆地，都翻了4、5回了，对吧？这么大的变化，基要派怎么可能期待完全当这些变化没有变化，然后想持守18世纪和19世纪的 信仰、教会、事工的一切的模式，这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呢，就使得他们呢不回应社会，也不关心社会的变迁，不关心这个时代的极大的苦难，不关心这一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对人们的冲击之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学怎么去回应这些。他们说自由派回应错了，那他们呢就干脆不回应啊。所以呢，这样子呢，就在自由派跟基要派之间，其实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鸿沟。我们上一次讲到，下面有一个，后来完了有一个弟兄也在问我，他说这一点很奇怪哈，他说你看这个杨绍堂是加入三字的，然后他的儿子成了家庭教会当中的前辈，然后王明道是家庭教会的，然后他的儿子到现在不信主啊。所以你就看到是说什么呢，因为49年共产党的执政，所以使得呢我们基本上，因为福音派在美国是30-40年代兴起来的，40年代兴起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什么背景呢？很简单，二次世界大战嘛。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经过纳粹，经过屠杀几百万人的集中营，你怎么可能，你的信仰怎么可能不回应回答这个社会呢？然后这个社会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你当然会说这些乌托邦都是错的，对吧？但是你要有说服力的去说这些是错的，你只能说不管啊，这个我们的孩子长大了17-18岁，然后遇到共产主义革命了，我们父母都是有保守的信仰，我们就跟儿女说不准到外面去参加这些政治活动，不准去看那些书啊，不准看什么金光大道，对吧？啊，不准怎么怎么样，我们都是保守的信仰，这样子能够守住年轻一代的信仰吗？不能嘛，对不对？我们上次说当共产党进城当什么样，妓女一下子没了，然后整个社会欣欣向荣，这些年轻人的信仰就面临崩溃了，因为他们父辈的基要派的信仰不能够使他们面对这个万花筒一样的这个现代社会啊。因此的话呢，中国教会在49年之后被隔绝在了福音派的运动之外啊。那么福音派呢就开始走在一点，说第一，我们坚持基要派的信仰，但是第二呢，我们要回应这个社会，我们要关心这个社会的问题。关心这个社会的问题不是通过给一个社会解决方案啊，就是我们组织一个政党我们去改变社会，而是说呢，我们看到在福音当中是有什么呢？当耶稣基督怜悯贫穷啊，耶稣基督说要照顾那些穷人啊，耶稣基督一边传福音一边医病赶鬼啊，那要去看见那一个社会的苦难，而且看见社会的那个罪的一种新的表达，虽然罪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会获得不同的表达，会看到现代意识形态是怎么影响了人的罪，现代的这种理性文化是怎么影响了这种罪，现代的这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子，你怎么去识别这个其中的偶像啊？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直到今天中国教会是这样子的，中国教会特别的注重信主之后不能拜偶像，对不对？对不对啊？这个实践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呢，中国教会呢特别注重不能够拜有形的偶像，但是他们觉得你信了主，你家里的观音一定要砸掉，这个是对的，对吧？但是入党是可以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里面的偶像缺乏识别的能力，缺乏对话和辨别的能力和气绝的能力，但是呢只是持守到个人层面和有形的东西，反正你家里挂了一个什么八仙过海，那是肯定要撕掉的，不然不给你受洗的啊。至于参加政治学习那随便啊，对不对？政治学习比八仙过海厉害多了，对吧？所以呢，在文革之后呢，但是上帝，好，请注意哈，40年代，最近出了一本书，是美国福音派非常重要的卡尔亨利的一本书，叫做《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啊。这本书在40年代的时候是整个被称为福音派的一个宣言，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福音派的一些重要的机构。一些神学院啊， 富勒省是富勒吗？然后出现了今日基督教杂志，最后呢到70年代开始出现了洛桑运动，开始出现了洛桑全球福音运动啊。那么这个呢是整个基要派向福音派的一个转变。但是到了70年代末期之后呢，福音派也出现福音派的问题啊。福音派呢是不是真的在信仰上是基要派也成问题了啊。所以呢神使中国的教会呢在49年到79年或者一直到89年一直保持了基要派的特征，他没有经历福音派的洗礼啊。但是呢在那种时候，因为你连活下去都很艰难，所以教会不关心社会也不是好大的问题，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不准你关心，你也没有什么可关心的余地，你只要当别人来抓你的时候坚持要信耶稣就可以了。所以呢神在过去中国教会的前几十年当中是大大的使用了基要派信仰。对于王明道他们这一代人来讲，你跟我说那些问题我都不懂，我只知道信耶稣，抓就抓，杀就杀，反正要信啊。好，就这一点就把中国的教会的根留下来了，对吧？只使用这一点，只需要这一点，其他都不用去讨论，什么参不参军啊，不要去讨论这些问题，想不通算了，对吧？不需要，没有那么大的需要。所以一直到89年其实都是这样。但是到89年六四之后呢，整个社会的启蒙，然后遇到非常大的挫折。89年之前的家庭教会通常呢有一个说法，你们都听过，叫做三多啊。哪三多呢？像农村的多，老年人多，然后文化程度低的多。所以一般大家都是说退了休之后去信主，对吧？通常都是说退了休之后去信主，因为教会都是老年人嘛，对吧？都是没文化的老太太，对吧？不参加不去朝阳去跳舞的就去教会了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子看的。在城市当中不是说完全没有基督徒，第一有一些孤岛，第二呢这个零散的肯定有基督徒，但是从总的来讲教会并没有真的进入城市，教会并没有真的在知识分子阶层和市民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也是在9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对吧？总之来讲就是他没有进入社会的主流人群，没有进入，89年之前都没有进入社会主流人群。89年啊，我的一个说法叫做民主败北，福音进城啊。因为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国的受教育的阶层，中国的城市当中的广大的市民和一切对这个社会有关心的人，在89年经历到一次最强大的幻灭，最强烈的幻灭感啊。那个比文革的幻灭，因为文革从里面出来就觉得欣欣向荣了嘛。80年代的时候你们唱的是什么歌啊？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对吧？啊，都是唱的那个嘛。这个89年六四一来说，那还有20年嘛，对吧？对吧？已经对前面已经完全绝望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批啊，两个哈。第一，大批的流亡者，大批的流亡者到了海外。这批流亡者到了海外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看到上帝在海外的一个预备了。上帝在海外已经预备海外教会了几十年，就等着这一波来。查经班已经办了20年了，一直都说没人，对吧？然后一直都在讲这个什么什么，然后一直都在讲对中国的负担，但中国也进不去啊。现在呢就预备了2、3、4年的查经班，从台湾、香港，然后到北美，然后学人查经班。啊，这个七四年的洛桑运动，76年呢就做了华人华福运动，有华人福音运动。然后赵天恩牧师也不断的在讲这个三化意象，中国福音化。然后到了89年，啪，一大帮子人就流亡。这些流亡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被接到教会里面去，从下飞机就接到教会里面去，甚至没上飞机就是教会在联络。啊，甚至那个香港的朱耀明牧师，在89、64的时候救了很多的人，是通过他跑路的，他跟黑社会联系。哇！啊，你们看很多古惑仔的电影里面，那古惑仔电影里面不是有一 不，那梁家辉在里面说王丹当时就坐我的船啊，然后另外说那谁坐我的船，对吧？对，所以当时香港的教会，香港的一批的牧师有点像什么呢？北美这个内战之前，听说有一个叫什么，一个叫地下铁路，对吧？有一些教会，有一些牧师，他们就把那个南边的一些奴隶运过去，运到北边去，有一条地下通道啊。然后你们也听过这个北逃的那个朝鲜的基督徒，对吧？一大批的韩国的牧师和教会也是建立了一条地下的通道，然后不断的接那个朝鲜的一些集中营啊，一些被关的一些人呢，把他们救出去北逃，北逃到中国。好几个韩国的牧师是在中国被判刑的啊。所以在八九的时候，香港也有一批教会和牧师专门接这些流亡一代，专门给他们找黑社会老大的船，然后把他们给运出去啊。然后到北美那边也是一样，下来就接你了，接你去到教会了。所以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逃亡者其实都听过福音，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信主，但是带来了一波的流亡者当中的福音运动。那你们在过去的十年，这现在也是，至少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你们听到对中国国内的教会有很大影响的那一批八九流亡的里面的牧师传道人有多少？跟八九有背景的啊，张伯利、阮志明，对吧？还有谁？其实洪宇建也是，对吧？刘同书也是，对吧？王志军也是，这一帮全都是啊，还有熊，那个叫什么？熊岩，八九年学生通缉名单上的二十几位我忘了，二十几位学生当中，我那天数了一下，应该有十二个已经信主了啊。而且出了好几个牧师，那个名单上就有好几位牧师啊。熊岩是在美国军队当中做军牧啊，在美国军队当中做军牧，对吧？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八九年之后的海外流亡者当中的福音运动，他们成为了整个。然后当他们信主了之后又有意思了哈，当他们信主，人家在那边已经等他们二三十年了，等到他们一来，哇，给他们传福音，他们当中有大批的人信主，而且奉献了一批的传道人牧师。等到这一批大陆流亡者群体当中的牧师传道人形成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就带来直到现在的新移民浪潮，新移民浪潮就来了。你想一想，当新移民浪潮来了的时候，在那边没有大陆牧师，这是一件就没法牧养他们嘛，对不对？都是那个台湾牧师牧养你，说话都软绵绵的，对吧？中国大陆出去的都跟狼一样，对吧？这个很难很难哈。但是神很有意思的，通过八九年预备了一批流亡者的大陆的牧师传道人，然后接下来二十年每一年哗哗哗的就开始新移民出去了。然后在新移民当中的这一个大陆留学生，或者大陆的这个就不叫流亡者了，对吧？这个是大陆的新移民的浪潮当中的福音运动，也是在这后面的就八九年之后，特别是两千年以后，对跟中国大陆教会呢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多的，中间的这个相互影响是我们会这个在找时间很复杂的来看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留下来，没有流亡，大部分人没有流亡，流亡只是当时的一批人嘛。那么没有流亡的这一批人也是在八九年怎么样呢？有一个启蒙，不是福音里的觉醒，有一个角色的觉醒，有一个角色的觉醒，对吧？所以有一次我很多年前那个刘沙河老师跟我讲，他说我是在八九开枪之后才彻底醒悟过来的。我说我也是，我们是同一辈，对，我们都叫八九一代哈。所以呢，都是八九的时候你才开始有一个大面积的一个角色的觉醒。但是这个角色的觉醒之后呢，你并没有出路，你没有真正的出路，因为那个时候传福音的也很少。但是呢，慢慢的有一些人了。所以在两千年之前，这个城市教会是很少的，知识分子信主是也很少的，但是有了，已经有了。所以在国内的这一批今天的牧者，中年的这一批的牧者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最早追溯也就是八九之后， 啊。我举几个例子啊，金天明牧师、金明日牧师，这两位都是八九之后上大学的啊，一个北大，一个清华，然后毕业之后，这个去这个燕京神学院，然后燕京神学院高兴死了，49年之后从来没有重点大学毕业的人可以来会来读神学院啊，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福音开始影响到这样的一个主流社会。啊，这一个韩国的这个车牧师也是在八九之后，90年他就来到北京，就来到中国，就开始在北京做这一个城市教会。所以北京的城市教会在很大的程度上跟车牧师的工作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们区会的彭强牧师也是，啊，我们彭强牧师是在90年八九之后啊，特别苦闷的时期，留着长头发，穿着有洞的那个牛仔裤，是吧？然后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里面信主的，啊，有很多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里面出来的传道人和信徒。那其实这一代的城市里面的知识分子的信徒，都最早都是八九之后，几乎你找不到八九前的。八九前呢，除非就是我们上次说跟林爷爷、张爷爷、龙爷爷有关的，对吧？那才可能是八九之前的。八九之后的，那都不是跟这些爷爷有关的。就是八九之后的这一个大的扭转，而这个扭转呢，在城市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谁给你传福音呢？实际上是外教。所以大部分的在那个时代第一次接触福音的，其实都是在学校当中的外教。大量的宣教士进来只能找到一个身份，就是在中国学校里教书啊。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最多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宣教士不能够进入的国家啊。那有我们在宣教上分成三种国家，一种呢是宣教士可以自由出入的国家啊，你来做生意或者他来宣教都一视同仁的对待。那么第二一种的国家呢，是宣教士是不能以宣教的身份进来的，但是呢他以另外一个掩护的身份进来，这个呢在事实上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也是可以的，存在的。第三一种呢，是管你用什么身份都进不来，进来了就逮起来就要关起来，关起来就要送出去，对吧？那我们国家呢是处在第二种情况啊。第三种情况呢是您偶然的从他的法律上来讲，如果今天真的找到你了，那就是赶出去啊。但是呢实际上太多了，一年赶那么一两个，但是真有一两千，对吧？所以在实际上来讲呢，我们是处于宣教士不能够以宣教士的身份进来，但是呢用掩护的身份进来呢，在事实上留在中国国内的还是很多，是处在这种状况啊。所以这个他们都需要被掩护，那么第一个被掩护的身份就是教师啊。而这个呢实际上是八九之后的这一个八九之后的很多的城市当中的大城市当中的这些新兴教会最初都是校园团契啊，最初都是在校园当中。因为除了校园，你在什么地方能信主呢？你在什么地方能听到福音呢？没有嘛，啊，没有，你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听到。所以呢最初你像北京的这几个新安教会啊、守望教会啊，都是从最早校园团契出来的。包括成都最早像彭强牧师他们的恩福教会，然后那个溪水旁，然后这个扎长老他们的生命之泉，还有以前有一个现在已经不在的教会，其实他们最初都是一个查经班。他们这几个教会的带领者最早都在一个查经班里面啊。他其实就是好，对不起啊，我更多这么讲了八九年之后了，我是要讲八九年之前哈、啊。但是我主要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分期，八九是一个重大的分期，八九之前叫基要派的复兴啊。八九之后呢，一直到今天，就是中国教会从基要派向福音派的转型，这个转型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啊。那第二一个呢，与此相关的一个点，也比较这个，也可以画在那里，就是91年，王明道离世啊。所以王明道是在八九之后90年，这个其实气氛都比较压抑，你们都知道。这个邓小平的南巡是哪一年？92年，对不对？所以89到92之间这几年可以当作不存在啊。这几年没什么书看啊，这几年没什么事儿做啊，这几年大家都很压抑， 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共产党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对吧？我们就在那两年高考的，对吧？所以这个到82年，整个社会才有一个方向了嘛，对吧？啊，92年哈，至少邓小平说其他的不要说了，挣钱啊，哇，这个话石破天惊，大家终于知道该干什么了。所以在这个89、64到他92年春天，对吧？这中间大概就是2年半的时间，这2年半时间是非常黑暗、非常郁闷的，完全没有方向的。然后所以呢，基本上可以看同一个时期。王明道是在91年离世的，上帝接他走了，这是下一个时代了，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啊。所以呢，我们从79到89或者到91，总之就是92年市场体制改革之前啊，那这是家庭教会新时期的第一个的这个阶段。第一个这个阶段里面呢，我稍微再说一点，就跟海外的关系还是很重要。一个方面呢是本土被圣灵兴起来的这种游方布道啊，我们讲了河南、安徽啊，包括温州，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就形成了所谓的最重要的叫做五大团队啊。中国家庭一直到90年代，中国家庭教会的五大团队啊，这五大团队呢，最多的时候号称自己都是上千万的会众啊，这个河南的几个叫什么？你们听说过的方程团队，有听过方程团队吗？小敏就是方程的啊，小敏就是方程团队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唐河团队。唐河，其实唐河跟方程都是河南的小地方，但是复兴就从小地方开始。唐河团队呢，后来改名叫中华福音团契啊，中华福音团契啊。那么这是河南的两个大团队，方程和唐河，或者叫中华福音团契。然后呢，安徽有什么呢？安徽有两个最大的叫什么？我们当中有安徽的哈，颍上团队啊，颍上也是一个地方嘛。啊，颍上团队，还有一个呢，还有呢，立新是吧？立新其实阜阳是一个大团队啊，在98年的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上是有阜阳团队的代表的啊，这是，然后再一个就是温州团队，啊，就是温州，所以呢，温州一个，安徽两个，河南两个，这个是所谓的中国乡村教会、农村家庭教会五大团队啊。那么这五大团队呢，都是自下而上的，是圣灵的这个工作。他们基本上呢，跟我刚才说到的大城市当中的那几个孤岛其实都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太大的，不是说后期一点联系没有，总之他的兴起是跟他们没有联系，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哪里工作呢？这个撒旦就在哪里工作，对不对？这是一个原则。所以河南教会呢，是中国80年代异端运动的中心。中国家庭教会的异端都是从河南教会出来的，啊！但是我们这么说呢，不是在贬低河南的教会，因为亚洲最多的异端都是从韩国出来的，全世界最多的异端是从美国出来的。总之，哪里福音最复兴，异端一定从哪里出来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在河南的，因为圣灵兴起工作，就有麦子跟这个魔鬼撒的败子，啊，因为圣经很多都没有读一遍，或者没有什么具体的神学的教导，是很容易在里面出问题的嘛，所以是很容易的。那么因此，在有经历了神迹奇事呢，是上帝特别的工作，但是呢，他如果没有真理的根基，使得这些神迹奇事带领你更好的去明白真理的话，你最后就会开始追求神迹奇事，你最后就会开始呢走偏。这个时候80年代一开始的时候呢，灵恩派就过来了。灵恩派的话呢，实际上有，我觉得有几波啊，有几波在中国的灵恩派运动的传播，我基本上画它有三条线啊，有几波。一波呢就是本土的灵恩派，河南、安徽，还有或者他们以前受到的影响，真耶稣教会啊，或者怎么样，他们有本土的这个，因为他们有灵恩的体验啊，所以他们有本土的灵恩运动。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的灵恩派的异端，80年代之后，哇，他们就进来了，进来就跟荷兰教会连上了啊。 然后连上了之后，荷兰呢就会说，哎，你们讲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历的呀，啊，所以呢这个就合在一起了，这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呢是韩国过来的林恩派，韩国过来的林恩派呢是从北边这样子往下这样子传的。还有一波呢是港台的林恩派，港台的林恩派呢是从广州这样子往上传的，所以广州教会基本上是林恩派的天下啊，对，啊，这个因为台湾是林恩派的天下啊，所以呢这个林恩派是从南洋一条线往上走，然后呢这个韩国一条线呢从北往下走，然后美国呢越洋直接从上海登陆啊，从这样子过来，这是80年代的林恩运动。林恩运动呢在海外的，比如说这个李长寿的这个小群进来了之后，那么跟荷兰这边这个，你知道我们并不认为尼托森弟兄是异端啊，尼托森的聚会所有可以讨论他的问题，但他没有走到那么远。但是呢他之后呢李长寿在海外召会就走得比较远，再走得比较远呢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呢所谓出现呼喊派啊，呼喊派呢就在有些地方就比较更加偏激一些，但是最主要呢他们还是用李长寿和尼托森的教导，最后呢在呼喊派里面呢就出来了东方闪电啊，所以然后出现了二两良，然后出现了三班仆人啊，然后出现了这个贝利王啊，80年代的几乎所有的中国本土异端都从荷兰教会里出来，而且都从尼托森的系统里面出来，都从召会的系统里面出来，都从呼喊派的系统当中出来啊。那这个是80年代的基要派的复兴和本土异端运动啊。那么另外有一个呢，这个我们当中我记得有一次哈，曾经问到你们有多少人听过良友电台，香港的良友电台有听过哈？这个是对大陆非常大影响的一个海外的力量。蒋文师母以前也是，蒋文师母这个也分享过，他中学的时候就听良友电台，然后几次想写信，最后不敢啊，不敢。但是良友电台是在1964年收到第一封来自中国大陆的来信，听众来信，然后到66年文革的时候收到超过100封大陆的来信。然后接下来在10年文革当中，文革那个时候那么厉害哈，我都不知道那信怎么寄出去的，但是呢他们每一年即使是在文革当中每一年都能收到大陆听众的来信，到了78年之后，7到80年的时候就每年收到2000多封，再过10年之后就每年收到20000多封啊。所以呢一直到他们是到这个98年吧，良友电台一共在这个对3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共收到大陆听众来信10万封啊，10万封来信。对，所以呢这个对中国大陆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啊，这是海外的。那么再一个海外比较早的78年一改革开放进来的最早的呢就是赵天恩牧师啊。赵天恩牧师呢就在78年呢就一可以进来可以还乡嘛，对吧，马上就以这个旅游的身份嘛还乡嘛，就进了一次大陆，然后呢就在78年就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教会研究中心。10年之后到87年啊，8年之后到87年，这个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呢就改名叫中国福音会。然后赵天恩牧师呢就进去是比较早的跟荷兰安徽的五大家联络，在他们当中做工作的教会，这个工作啊一直做啊做啊做啊一直做到98年。所以呢在赵天恩牧师给这个五大团队的领袖的培训影响下，这五大团队呢就在一起开会，在1998年的时候颁布了一份重要的文件，叫做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啊。这个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基本上呢就是赵天恩牧师写的，你去看它里面就是改革中信仰啊，改革中信仰啊，这个三化意向改革中信仰。但实际上呢这个有一种说法哈，我觉得也是符合现实的，就是他们说这个 荷兰安徽的领袖们呢，主要是给赵天鹅面子啊，就他写的就同意嘛，签字嘛。其实呢，他们并没有变成改革众，明白这意思吗？其实荷兰安徽教会虽然签署了一份几乎是改革中信仰的一份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但其实他们都不是改革中，他们只是觉得这人是个好人。这人是个好人。对，所以但是呢，这份文件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对于2000年之后的改革中在中国 的这个运动还是蛮有意义的，因为赵天恩在乡村教会当中做了许多的这样子的工作。那么另外有一点呢，就是说啊，跟这个政教关系有关了。82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79年到82年是中国教会呢最增长最快而且几乎不受限制的几年，因为落实宗教政策啊，落实宗教政策之后呢，新的宗教政策其实还没有产生。你们知道我们现在用的宪法是哪一年颁布的吗？啊，82嘛，82宪法，对吧？我们今天这个国家的宪法叫做82宪法。所以呢，79到82呢，整个国家还没有怎么样呢，还没有上轨道，对吧？还没有上轨道。那么宗教政策呢也还没有上轨道，还没有说可以这样子讲，79年到82年这3年当中，中国可以说是没有三制与家庭之分。啊，就是几乎都是合法的，都是合法的，都没有谁打压你啊，没有谁打压你。然后到了82年，两件事情，第一呢是82宪法出来，82宪法当然在里面明确的写了，因为以前去掉了，就是36条，对吧？说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啊。但是82年呢，共产党出台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19号文件啊，82年关于宗教工作的第19号文件，是一直到现在共产党最重要这40年的这个宗教工作的这个基本文献。在这个里面呢，就提到说，家庭聚会，基督徒的家，按照他们的信仰传统的家庭聚会，原则上不允许，但不要强制。要通过爱国的宗教人员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另找妥当的方式啊。所以呢，这个过程呢就持续到今天，对吧？持续到今天，人家新条例出来就说我已经找到妥当的方式了。所以19号文件其实一直管到今年的新宗教条例，都是属于这种情况啊。家庭教会我们不承认，我们装着没看见。我们原则上我们绝不会说是同意他的，但是呢我们基本上也不怎么管，然后呢通过教育啊，通过这个来引导他们。结果引导了40年了，这引导的越来越多，发现引导是完全失败的啊，是完全失败的。所以呢到82年之后，三制跟家庭之分就再次的形成了，就再次的形成了。因为这个文件一出来了之后，那么三制也是在那个期间恢复的，恢复了之后呢，恢复了三制爱国会，三制爱国会名声都已经臭了，它是一个政治运动的机构，所以他们呢又赶紧成立了一个什么呢？基督教协会，所以呢从此就称为叫什么两会啊，三制的两会，一个叫三制爱国会，爱国会是爱国基督徒的群众组织。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政治组织，但是呢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在一起呢叫做中国基督教协会。所以呢基督教协会跟三制爱国会呢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啊，是一回事。但是呢很有意思，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成都直到现在都没有成立基督教协会，成都一直只有一个会，就是三制爱国会，而没有基督教协会。所以我们09年受逼迫的时候呢，有一个干部就跟我们出主意，他跟我们说，其实成都没有基督教协会，要么你们几个教会起来申请成立基督教协会。所以到82基督教协会和三制运动恢复之后呢，他们就重新开始 大家都很熟悉的三字里面的一些政策，叫做三定啊，有没有听过三定啊？定人、定片还定什么？还有一个叫定什么？定时间是吧？就是规定时间，规定就宗教活动是在规定的场所，比如说三字的教堂，规定的时间啊，比如说主日敬拜，规定的人就是拿了他们的传道证的才能够做，不然就叫非法啊。这个叫三定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叫不能跨地区传道啊，因为建立了他全国的系统，就不能跨地区传道。青羊区的传道人想到武侯区去布道，那是不允许的，那就要报青羊区统战部，青羊区统战部报四上统战部，四上统战部同意，然后通知武侯区统战部，然后呢，最后你可以去。呵呵，这个是完全是当作国家事业单位来管辖你的，这个叫不能够跨地区传道。我有一年去到第一次去到温州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温州的鹿城区的宗教局长最后把我给堵住了，然后带了一帮警察，就跟我说：“你不能跨地区传道，对吧？你都跨省了，是吧？”还有一个呢，政策也是在这今年的这个浪潮当中再一次的，这个大家熟悉的叫做不为18岁以下的人受洗。所以我们教会好几个年轻人都是从三字里面出来的，然后都是从小在家里面，但是都是来到我们教会才受洗的。像郑祥皇弟兄就是这样，因为他们以前在自己的教会中18岁以前是不准给他们施洗的，所以感谢主呢，他们到我们这儿才受洗。所以呢，这到82年之后，三字的这些政策，三定政策呀，不给18岁以下施洗啊，不准跨地区传道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三字跟家庭之分就再次拉开。那么这个时候家庭教会的立场呢就非常的清楚，就是不加入三字，不接受宗教局的管理，不接受这个所谓三定，什么定人定变，什么规定时间规定动作啊，或者是这个等等等等，不给18岁以下的人传福音啊，这些东西我们不认啊。这样子呢，这个在82年之后，在一段时期之内就被称之为叫做地下教会啊，就被称之为叫做地下教会，直到2000年之后啊，所谓的家庭教会的公开化的运动，才慢慢的别人不这么称我们了，海外教会也不这么称我们了，甚至我们自己现在呢，你也不这么称我们了，对不对？你们会这么称自己吗？哎，我是地下教会的，是吧？现在要10年前都是这么说的，10年前都是这样讲的，但是这10年很大的变化，我们自己也不会这么说自己了，对吧？别人也不会这么看我们了，因为但是在82之后，那就是地下教会，那就是地下教会。我到2005年，我2004年，我还没有受洗之前，我参加一个教案的一个调查，然后就去到湖北那边，其实也是原来河南教会在那边传福音的，然后我去到他们在长江边上的一个教会，然后我晚上半夜起来解手哈，然后要上他们那个农村那个3层楼，然后顶上是平顶是吧，我就上去看见一个弟兄在那个地方守夜。哇，如同这个天，这个什么守夜的等候天明是吧？哇，我说弟兄，你这在这里这个祷告啊？他说不是，在站岗。我站什么岗呢？他就在那个楼上就看到江啊，然后就看对面，如果有人来了，赶紧报告。就是他们到2005年都是养成这个习惯的，你知道吗？只要教会有聚会，上面一定有站岗的，然后就会看河边府兰河对面看了10几个形色可疑的人，赶紧报告撤，对吧？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在村里面聚会也是，我们说的文革的事很多在半夜聚会的，其实在那个时候地下教会也是这样子的，到晚上黑了，你要农村黑得早嘛，这灯都比较7、8点了，大家关灯了，然后再进村。不，你不能在6点钟进村，6点钟进村就会被发现，然后7、8点然后就进村，然后就开始聚会，然后等到完了黑黢麻公的，然后大家就悄悄的，其实现在我们有时候这么说，不要一起走，分开走，每2分钟走一个人。我们其实都是家庭教会是这样子过来的。对，包括我们教会，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姐妹啊，她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她也是从小长大，那个时候已经十七八岁了，她在有一次祷告的时候非常触动我， 他在教会 祷告会的时候，他有一次祷告，他向主祷告说，他说，主啊，为什么我们从小就要把房间关得严严的，然后要把窗帘完全拉起来才能够向你祷告呢？为什么我们从小必须是这样，我们唱歌都必须小声的，把门关死了才能够向你敬拜呢？而当时我听到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的触动。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你们大部分的信徒没有经历这个时代，所以求主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要为主来打那美好的仗啊，不是看这一切是我们这个的一种福利啊，而是看我们为福音既然获得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就应该更加的为福音来癫狂和付出，不看我们今天所获得的一个外在的环境为不可放弃的。阿们。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多么感谢赞美你啊，让我们看到这个78年79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伟大的事情，并不是改革开放，并不是整个社会经济社会的一个复兴和变化，而是从那个时代以来你的教会的复兴。哦，从那200-300万的基督徒，从那在文革当中的几十万的基督徒，一直到今天的几千万的基督徒，这是你在中国所做的最奇妙的工作。你使万事相互效力都是为着这个工作，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荣耀的工作，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是在中国最重要的那一个让我们看见的上帝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你的教会，在今天我们已经稍微的公开化，我们不会受到那么强烈的逼迫的时候，我们拥有稍微好一点的环境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不是因此而胆怯了，而是因此而更加的刚强壮大，效法你放在我们当中的云彩般的见证人，一同的来效法我主耶稣基督，如同基督所说的那侍奉我的也要走主的道路，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因那侍奉主的天父必要赞许他。感谢赞美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们。